离他远点儿，左右不过几十年的时间，等上一等。 我找了这么多年，我等不下去了。你就算不给我，我也要日日绊他，夜夜缠他，捡他寿命，夺他的命，将他拖下这阴曹地府。不管是生还是死，他只能是我的。 谢嘉兴听着烦，将他推搡开。 把三姨太搀回去。 是啊。 二姨太气喜，三姨太生得漂亮，先前深得老爷喜爱，有了这一遭，怕是以后日子也不好过了。现在的谢家没正牌夫人，她若失了势，这后院可就为自己独大。他见谢池一直不言，故意问：“ 小七，小九是怎么去的？这你得给大家个交代吧。” 谢池想了想，还是决定不将实情道出，毕竟人多口杂，传出去对九妹名声不好。逃跑的路上坠崖了，没有受辱。 哎呀，可怜的小九，哎呀，也算是个贞洁烈女了。哎， 谢家问谢池：“ 那你呢？你怎么活了下来？” 谢瑶紧跟着问：“ 可有被那些土匪糟蹋了？他们怎么放你回来了？还有你这衣服，土匪给你买的？”“ 哼，还挺好看的呢。看来土匪对你不错。没看出来啊，七妹，还藏着这些招数呢。” 谢池没有说话，大家全当他默认。二姨太幸灾乐祸地哼笑一声：“ 哼，造孽哟，还用问吗？从土匪窝出来，哪儿还能是姑娘家吗？” 谢嘉兴正在气头上，用拐杖戳了下谢池的左肩：“ 你还回来干什么？谢家人宁死不屈，真乃有辱家门，你怎么不跟着你妹妹一块儿死了？” 谢池并不意外他会说出这种话。谢嘉兴虽数典忘祖，却极看重脸面，他不会接受一个名声败坏的女儿让自己在外抬不起头。早在云寨时，何峰便告诉过他，谢家不输他们，盖棺下地，全当没他这两个女儿。二姨太借机添油加醋：“ 再怎么说我们是名门，出了这种事，若要像小九那般也能保下好名节，你这……哎，少不得街旁邻里的议论，谣言可畏呀。”“ 就是啊，本来这种丢人的事儿就不好瞒，我们家不知散出去多少封口费才堵住谣言。就说你和九妹外出遇险，死于途中，碑都立了，现在突然回来了，免不得别人多问，到时候事情瞒不住，街坊邻里都知道谢家的姑娘被土匪劫上山又放了回来，你自己不要脸面，我们几个姐妹还怎么嫁人？”“ 我要见爷爷。”“ 还有脸提你爷爷？” 他见谢池往后院走，举起拐杖朝他后背猛砸了一下，谢池向前倾倒，双手按在地上。二姨太嗤笑一声：“ 切，小七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。” 谢池愣住，脑袋空了一下，心中闷痛难忍，刚站起来，又听谢嘉兴大骂了一声：“ 你给我滚出去！”“ 爷爷怎么死的？”“ 气死的。”“ 我要去见他，带我去见他。”谢嘉兴看着他，又想起他母亲那桀骜不驯的模样，更加生厌，吩咐家丁：“ 把他给我撵出去。” 家丁迟疑，不敢纳他。谢嘉兴举起拐杖冲着谢池的胳膊又打了一下：“ 聋啊，滚出去。” 连打三下，谢池跌倒在地，突然拔枪对谢嘉兴。谢嘉兴愕然地看着他：“ 行啊你，谢婉芝，进了趟土匪窝，自己都变成女匪了，开枪，开枪啊，打死你老子！” 谢池迅即起身扑向二姨太，攥住她的衣领，把她勒在怀里。 二姨太猝不及防被恶主吓得直嚎，谢家兴气红了眼。 反了反了，来人， 我只要见爷爷。 我带你去，你别乱来，我带你去。 谢兆廷埋在谢家墓园，谢池压着二姨太到墓前，看着墓碑上的字，眼睛发酸，倏地跪了下去。二姨太跟着他爬到地上，见他松开自己，摸爬着滚到谢家兴身边。谢家做生意，家中被枪，家仆将枪送来给谢家兴，他举起枪对着谢池的后脑。 逆子，丢了名节不说，还想弑父吗？你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，有何脸面面对列祖列宗啊？ 谢池突然站了起来，转身对着他们，吓得众人退后一步。你以为我想做你女儿？母亲惨遭你强暴，最后抑郁而终，她当初就该杀了你，堕了胎。谢家兴气得发抖，举起枪，砰的一声，子弹擦过谢池的左臂，他还是留情了。 谢婉芝，从今日起，你与我谢家毫无关系，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，你给我滚得越远越好。 谢池受伤惯了，这一点擦伤无足轻重。他看着周围这些与自己有些血缘的人，这就是他拼尽全力不惜谄媚土匪想要回的家。他轻笑一声，转身又给谢兆廷跪下磕了几个头，一瞬间忽然感觉心里放下许多，再无任何牵挂。